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4月15日10点，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到店有好礼，购车有惊喜，分期付款，二手置换任您选，电话03123669210。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4月1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鉴定， 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但是慢慢的，他和这些村民相处之后，他就觉得他有这个 要帮助他们的 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所以他现在就在这个村子里建了7个院子，未来还要有更多的院子，然后呢，他把这些村民啊，他是采取的方式是跟村民共生，比如说他绝对不会像别的酒店这样把村民清出去啊，搬走，他是让村民就成为他的管家啊，成为他的厨房的这个厨师啊，然后成为他的这个前台的接待等等哈，把村民都组织起来，然后呢让这些村民参与进来，然后又帮这些村民的这些农产品啊找到一个很好的销路，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已经在这个事情上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你的织密有吸纳了这么多的伙伴，会不会有男生听到之后觉得我们也很想来参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开一个男生频道等等之类的。 确实是有很多有男性也是说，我们男生能不能参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请的很多的创业的这种老师其实很多都是男性啊，我们本身在这个性别上并没有那么 严格的区分， 对对对，包括我们有时候下午茶也会有男性来参加，但是比较少，我们基本上95%哈，90到95%都是女性啊。那么但是本身我们并不是说你就不可以参加哈，但是呢我是肯定是觉得说其实这么多的女性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然后非常核心的一个服务的对象了， 是 啊，那么女性的很多的共性其实是可能大家在一起是更有共鸣。 他们有在类型上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描述吗？ 首先我是觉得织密的人群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崇尚学习和智慧 啊， 就是其实织密的人群有一个特点，就是并不是整天买买买啊，然后整天就是我指的不是说这个不买哈，只是说他对思想的这种学习的探究的欲望，对智慧的欲望，对于内在成长的欲望，其实是也是非常强的，因为凡是想创业的女性一定是胸中有一团火， 是 然后想去自我实现有想法的女性，所以她们更多的是在寻找智慧，更多的是在做事情，所以这个是她们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你内心的那个标杆是不轻易受到风潮影响的。 女性很多时候都有一种直觉吧，觉得就是至少知道我不要什么，不希望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所以又回到那句我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创业者，其实就是我们永远都在追寻自己最想要的那个状态啊，最想达到的那个状态。那么有一些事情如果让你觉得跟自己的状态不匹配，你会自然知道，你的身体也会知道，然后比如说哪怕我们再笨再缺乏经验，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守着一个原则，就是当这件事儿我没有那种义无反顾要去做的这个动力的时候，我就先不做，因为它一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做事儿是要不不做要不做是很投入的，所以如果一件事儿没有让我投入的去往这个方向去走，那就说明它肯定和我的 初心或者跟我一些原始的动力上是有不同的。 嗯，你在做织密这个项目之前还有过哪件事情体现了你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执着和投入吗？ 还是在媒体的工作吧。 嗯， 因为我原来是一个记者，做了十多年的这个记者和编辑。那么我们当时其实做写文章哈，其实我是那种典型的无知者无畏型的，就是我们当时会做很多的调查报道，那么我是那种如果我想做这个选题，我是可以毫不犹豫就抓起电话就去给一些所谓成功人士哈，特别牛的人去打电话的，然后我也可以蹲在一个企业就是蹲好几天去见到这个企业的老板等等哈，就是我是愿意为这个实现这个目标去努力的。 所以 而且第二点是这样，我觉得因为你也是从事媒体哈，媒体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做一个选题你自己一定要兴奋，就是你要觉得这个选题很性感很有意思很兴奋，才能像我刚才的那样表现才会出来。如果自己都觉得这个选题很闷好像不太对劲儿，那我们的选择就是宁可不做，因为有太多的事儿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在创业上也是一样，就如果这个项目或者是这条路让你不兴奋不 exciting 的话，就先放下它，因为它肯定不是最适合你的。 所以就是说生两个孩子拢共在家里的时间只有半年，那半年给你很长的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吗？ 我觉得那半年其实我是处于一个低谷，低谷，因为我当时就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说因为当时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大的朋友都只有一个孩子，然后他们在一个孩子这个长到3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自己的事业，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是， 但是呢，我在那个时候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所以当时呢，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进步，但是我就在家里待着了。会有那种明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是让我更能够体会女性啊，尤其是一个妈妈或者是甚至是二宝妈妈，因为现在二胎非常多， 对， 其实他们内心那种不为人知的那种不满足感，就是看似很多人说哎呀你有两个孩子啊你好幸福啊然后你就天天在家带着就好开心啊，其实 就是你同意听到的是这样的评价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 对对对，但是我内心其实是空虚的，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做事情没有办法去工作这点其实是我也知道那个阶段是不能够两全其美的， 对， 但是人还是会有这种不满足感，所以当那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马上投入到一个事业里去，我觉得这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能够体会大家的一个心态， 在自我独立这件事情上对自己很有要求的妈妈，你在给两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和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最看重希望他们要拥有什么样的素质？ 我最看重的是孩子要自信，我觉得其实包括我刚才说的产后的焦虑其实就是一种不自信， 是 那么包括做了一个新项目之后总是在兜兜转转啊，很多，因为我见到太多女性创业者都是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她的自信心也是会慢慢减少的，等等等等吧，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常规的事情，因为创业是一件太难的事儿了，那么不管对于男女哈都是非常难的，所以他对人整个认知的重新建构，对于经验的重新建立都会有一个过程，都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人要想自信的话，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就是第一首先要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我就经常会跟大家说，我说我会尽我所能的，那尽我所能的背后的含义就是我现在能做到多少我就给予多少，那我做不到的我就会跟大家说我做不到那么包括有一些事情，因为我在我眼里织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事儿，甚至是我后半辈子就一直会做的事儿，那么我就不着急了，因为这是我未来的一个成长过程，那我为什么要着急呢？那么我就可以给自己比如说3年5年的学习期不断地去体会女性创业者的痛点，不断地去和他们一起去寻找方法，我觉得其实我现在越来越理解积累的含义，那么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就是从接纳自己的状态到学会去积累，然后才到绽放，我觉得整个前面这些过程都是逃不掉的，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说太急于成功 反而会让这个人不自信。但是当自己不着急，然后用一种成长的状态去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的时候，其实人就自然的就自信起来了。 对，我觉得投资人一定是跟创业者理念一定要是一致的，或者说相近的。但你觉得你有一天可能会去接受投资吗？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创业者，所以我觉得我对投资的态度是，投资是一个帮我们发展的更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前期的道路我觉得需要自己去走，然后包括这个产生企业能够良性运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创业者自己的功课。那么到了一定程度，我觉得资本的使命可能是怎么样让这件事儿更好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是本吧，什么是末。我觉得现在我也看到一些其实是舍本逐末的。因为钱这个东西其实在创业里并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创业里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事儿。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如何找方法把这件事儿运行。那么额外的这些资本的钱其实是帮助大家做得更好的。 那作为一个十几年的记者和编辑，你有阅读习惯吗？ 最近我在看一些跟内在成长比较接近的一些书。我是一直在写东西的。因为我在知密的公众号里面有一个随心记的一个专栏。那么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写了有30-40篇了吧。那么我就会，我有灵感有感悟的时候，我就会去持续的写。 就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写作计划，它可能是碎片式的。 对。对， 但是它是会长期积累的。 对。 OK。 对， 对于整个知密的这个愿景，你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因为你之前说了可能你是步子会放得很慢。但是一定会坚持今天的这个。 不一定很慢。 好吧，就是说并不追求这个盲目的加速。 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因为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很多跟外界连接的事情，然后看似很多看似很热闹但是它对于一个企业的真正根的那个东西未必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可能这个有，包括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然后热热闹闹了好几年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相反，我觉得活得比较久而且发展其实到某个程度上发展的还不错，还看起来还挺快的一些企业，其实他很多的事情都会放在内功上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创业到3年左右这个时间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受。 所以你看孙欣是比较习惯去做这种辩证的思考，而且呢你可能还是不知道跟你过去的这个记者的经历有没有关系，你会去做深度的观察。10年之后的知密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 10年之后的知密，我觉得首先就是我想象中的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可能现在比如说开得比较好，大家都比较了解的花可能有个这个十几朵，那么未来可能有100多只就是形形色色非常美好的，但是呢都是从知密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知密里去这个比如和我们一起这个学习过然后大家一起头脑风暴过。然后这个一起 就是在知密有所得。 对在知密有所得。然后知密能够帮助到他们一些的，这样然后他们又成长得很好的这样的品牌。所以尤其是未来在消费升级这一块是我们非常期望的，能出现一些非常好的品牌。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希望的是知密里的女性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自己的内在成长上面更均衡。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女强人然后在知密里能够多增添一些女性的能量。能够更学会和别人融洽的沟通。能够更学会倾听而不是过度的去评判。那么一些比较弱或者是常常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然后在知密里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光彩。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和大家非常